都有，对不对？今天我们要说丁伦海很多的海岛哈，今天主要主说几个海岛，是我们都没有听过的，还是我们熟悉的？ 啊，应该都熟悉的， 熟悉的，比如说， 啊、比如说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嗯， 还有呢。 圣托里尼， 圣托里尼大家了解哈， 对， 就是浪漫的地方啊， 都浪漫 啊，都浪漫啊，反正一提到海洋，大家的心情就觉得阳光灿烂，放松休闲哈。那到底在行者谭欢宇先生地中海海岛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十分钟的资讯之后，我们要听听他的精彩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大家都有一个习惯啊，过年说正月十五才算把这年过完了。我们回顾一下2018年北京春节黄金周期间接待游客达到了770.7万人次。记者27号从北京市旅游委获悉，2018年黄金周期间，就是春节的时间啊，北京市接待旅客总人数770.7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9%， 旅游的总收入72.6亿元，同比增长 8.4%。 在春节期间，北京各大民俗庙会人气呢是绝对颇高哈，深受游客喜爱的地坛龙潭的春节文化庙会呢，从正月初一迎客到大年初五，共接待了中国外国的游客170.1万人次。其中今年的龙潭公园庙会在原有文化演出展览展示活动的基础之上，推出了精品的冰雪运动特色活动，接待游客72.5万人次。那除了喜气洋洋的庙会之外，赏花迎春同样受到游客的青睐。在中山公园的唐花屋举办的花卉展上，游客呢不但欣赏到了梅花、迎春、碧桃、西府、海棠等传统的花卉，还有机会在反季节花卉讨获前驻足拍照。那中山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公园时隔多年再次成功烤制出了紫荆，并首次烤制锦带花，为春花美景增添了新色。那现场展出当中的中国传统名花以及国内外精品的花卉，共计呢看到一个数字，70余种，2500余盆啊。大数据显示，除夕到初六，民航的进港人数91.4万人，同比增长 12.6%， 出港的人数97.4万人，同比增长 0.8%， 铁路部分到达人数200万，同比增长 14.3%， 铁路上车人数198万，同比增长 6.5%， 赴京的游客增幅高于离京的朋友。那记者了解呢，为确保市民和游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愉快安全的春节，北京市的各个部门、各区针对旅游市场秩序累计出动执法人员达到了68380人次，检查旅游车辆190辆，导游273位，各类经营的旅游企业达到6904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374起啊，暂扣非法旅游广告宣传品310份，假日期间没有发生重大旅游投诉案件，是一个非常好的春节假期。第二条来关注澳门的事哈，你可知买靠不知我真幸啊，澳门迎节后的客流高峰，这个通关交通旅游呢井然秩序啊。澳门迎来短期游客，特别是内地游客的客流高峰，人们抓紧春节长假的这些天气啊，或者节气呢，来澳门特别体验特色的春节气氛。我们回顾一下啊，澳门各大口岸的出入境人数从大年初二就持续的上升，各大知名景点人游如织，尽管客流的压力很大，但是澳门特区政府相关部门积极采取了疏导的措施，通关交通旅游秩序井然。同往年一样，从大年初二开始，来自各地的短期游客增多，加上天公作美，逐渐形成客流的高峰。记者从特区的政府治安局了解到，大年初三和初四下午的高峰时段，警方在新马路和议事厅前呢，这个游客集中的地方采取了人潮的管理措施，路口架设了塑胶的护栏，划定行进的路线，提示游客和市民按照指示有序的前行。官方统计也显示，来 澳门游客人数在春节之后持续上升。特区政府治安警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大年初一这一天有 36.8 万人次出入境啊，从大年初二开始至今呢，单日出入境人次均维持在40万以上，其中一半是内地的朋友。也希望大家呢在2018年呢去澳门感受哈。其实在春节的期间，澳门组织了非常多的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像那个岭南特色的舞龙舞狮的表演一定要有，也有南欧色彩浓重的圣象出游，以及热闹喜庆的花车巡游、烟花的汇演，每一场这样的活动均吸引大量的游客驻足，体验别具风味的春节气氛。以上是两条统计，接下来两条呢是安全的问题。第一条来自于泰国部分，大家都知道泰国呢很便宜，太好玩，太好吃啊！但是您游玩泰国海域的时候啊，要小心什么呢？一种海洋生物剧毒的水母啊！中国驻泰国的宋卡总领事馆21号发布的公告，提醒近日前往叫宋卡府、苏梅岛等泰国海湾这个区域游玩的中国游客警惕剧毒的水母。近日在宋卡府萨米拉海滩出现大量含神经毒素的叫做僧帽水母，以致23名市民及外籍游客受伤，目前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我们刚刚听到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啊，水母有很多种，这种叫做僧帽水母，它分泌神经的毒素，重伤者除遭受剧痛之外，还会血压骤降、呼吸困难、逐渐丧失神志乃至全身休克，因而肺衰竭死亡。那宋卡提醒各位的中国游客注意人身安全，下水游泳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时一定留意海边的这个指示牌的提醒，真的是遇到水母切勿与其接触，尽量保持一定安全距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一旦被这种叫做僧帽水母蜇伤，严禁啊好朋友们用淡水冲洗或捉挠按压伤口，需立即用醋酸冲洗之后前往附近的医院救治。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的2月23号11点46分56秒，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有一条信息要告诉各位，中国的游客现在成为全球旅游业的金主。金主就是我们来在这消费，你们要服务好我们哈。消费呢现在已经是美国朋友的两倍了，过去的三年最受中国旅客欢迎的旅游地点分别为日本、泰国、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其他东南亚国家是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紧随其后。那农历新年不少人趁假期外游啊，这个中国旅客在旅游方面到底有多么的豪爽？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中国出境旅客的消费占全球的1/5，是美国旅游消费的两倍，而且这个数字还会随着年份的递进不断的上升。过去七年啊，旅游业每年都跑赢整体的经济，单在过去的2016年，旅游业贡献高达 7.6 万亿美元啊。该组织预料，这个组织叫做世界旅游及旅游理事会啊，未来的十年全球近1/4的就业机会将与旅游业有关。哎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和新闻哈。全球旅游业得以蓬勃的发展，那中国的旅客是功不可没的。尽管目前中国占 5% 的人口拥有护照，但中国旅客的消费却占到全球的出境游旅客消费的1/5，是美国旅客的两倍。据估计，到2021年，中国旅客的消费将增至4290亿美元。让人瞠目结舌。希望各位啊，拥有一张护照，因为现在我们的中国的护照含金量越来越高，各种免签互通有无的这样一些国家越来越多， 服务也是全面的提升，现在都有中文的菜单、中文的导游、中文的所有的服务都可以随之分之踏来。也希望我们国人作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走的个人 ID， 一定要做到绿色出行、文明出游。时间已经来到了11:45，时间刚刚好，马上有请我们的 Number Five 男五号环宇先生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我觉得火星哥的歌曲呢，一听啊就让人整个人血脉喷张啊，非常厉害的歌手。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周准。周准今天呢跟着我们的好朋友谭慧先生一起走进浩渺的地中海的海岛哈，欢迎环宇。 周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慧宇。 这个歌声一出来呢，心就飞到了远方啊！我觉得音乐就这样神奇的力量， 是是是， 它不分国度，只要旋律一响起，节奏就在我们的心中升腾起来。 对，你说那个，这个可以用科学解释的 啊， 因为我们都有想象力，尽管我们没到那儿了，但是这个音乐能让我们 心驰神往。 对对对对，就是这意思。 今天我们说地中海哈，其实我们的朋友也有很多去过地中海沿的海岛。在进行分享之前，先看看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听友的留言哈。这位朋友叫做 Luffer 三喜花花，现在名起的都特别特别自己自我，是不是超级自我啊。他说来西班牙，不管是本土还是地中海里的海岛，还是北非大西洋里的海岛，吃总是一件愉悦的事情啊，不需要任何正餐啊，一样小吃 tapas 就是那么的精致又美味。欢迎应该吃过 tapas。 这个都有，在 哪边感觉？ 觉得挺正常的， 就是品种还很多 啊。对对对， 对吧？ 各地方的不一样， 有 local 的小吃哈。 对对 对， 对。 再说一位哈，叫做在英国的泡泡妹，他说巴塞罗那边上一个海岛，地中海的一颗明珠马略卡，就马洛卡，真的特别美。 哎呀，这个地中海那边啊叫欧洲的阳台， 阳台， 所以他们都定期到那边去晒太阳去了。然后那些国家呢，物美价廉，一看那些国家相对来说都不是特富，所以呢物价相对来说都比较低，所以到巴塞罗那多好。 巴塞罗那那个城市啊，就让人心驰神往的不得了哈， 是是是， 去过的都想再去。不停的去，是不是？ 然后那个不同时间你去的话，自己不一样了，所以看的东西也不一样啊。 没错。最后说一条哈，拧拧拧发条鸟说，我说地中海真的太美了，水太蓝太蓝太蓝太蓝，说了三个太蓝。认识我的人也知道我这个人不太喜欢海岛，所以对海没多少见识，我所说的蓝可能就是正常大海的颜色。他说补充一下，当我看到地中海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蓝。那个蓝， 激动， 不单单是蓝， 这朋友激动了， 激动了。 其实蓝的地方都蓝，那个污染的地方都蓝， 是的， 对。然后那几个国家呢，这个工业都不怎么， 不是那么发达， 对对。然后那以前有过，都是传说中的，现在越来越没有了， 就是环境宜人， 对对对。而且那真正的大海就是。地中海是一个挺特殊的地方嘛，它是独立于这个四大洋之外的嘛，所以呢它与跟的别的地方都特别不一样。因为咱们讲过太平洋的海岛，那南太平洋那些海水那蓝的都 你就没法想，因为那地方没工业，是吧？轻的那什么， 主要靠进口。 对对对，他反正他那边也容易自给自足，但地中海不一样，地中海是人类最早的文明的那个经过的地方， 嗯， 所以有好多地方都是留下人类文明的痕迹，所以所有地方都特有文化。 嗯 啊，遍布着好多世界遗产。 是的，是的 啊对。 因为说到遗产呢，我们的环宇是最钟爱的部分哈。当然，海岛有它海岛的风情。 是是。 今天我们说好几个海岛哈，我们不妨一个一个的说，排名不分先后，对不对？ 对对对对。 啊，第一个唰扔出一个地图是哪里？ 先说一个，就是地中海上说人类的文明。如果说那个古希腊人民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摇篮的话，哦、那克里特文明就是古希腊文明的摇篮。 哦， 啊、所以 圈中之圈。 对对对。然后呢？古希腊那个不是克里特岛呢，就是去过那儿的人不太多。 对 啊，因为它远离什么北边那个雅典什么的，所以得特殊去。那岛特别大，且上面有传说中的宫殿。然后呢，这个宫殿呢、 wow、 建立在高山之上。 照片来了。 对，这是明信片。 明信片来了。 然后那个这个建立在高山之上，因为当年。在这儿，就是话说起来，这是4100年前了。 哎呦， 4100年前，你想想那是什么时候？但是在克里特岛，人家已经开始盖那个 宫殿了， 盖宫殿了，巨石宫殿， 哇， 大石块，特别大。 是的，是的。 所以我到那之后呢，就这到这宫殿一看，我就先看看这石头什么材质。好家伙，这石头材质还挺多，就品种还挺多的。有一块材质精亮精亮，我仔细看了一下，透闪石。 透闪石， 对对对，所以特别特别惊讶，这怎么会在这儿呢？ 就我们老惊叹之前人类的文明以及 对 专注， 对对 对, 对、 啊， 所以呢，就是说从考古学上来说呢，人类是从那个东非大裂谷产生的，一波一波人呢都是从那儿出来的，一出来就是地中海 啊哈， 所以就是你不管怎么着走哪个走廊也好啊，你有总有一波人是绕过来的。 就这个宫殿，我们都看到很大一块面积哈 啊，特别大。 现在它的一个功用是什么呢？就是在这块岛， 它是个遗址， 遗址。 对对对，这就是克诺索斯宫殿。 嗯 啊，然后呢，这个因为它时代久远，所以呢， 会有人维护吗？ 当然 有， 当然当然当然。然后那个刚才说过，这是那个希腊文明的摇篮， 嗯、 因为它特别的早、 嗯， 而且呢，它留下了建筑，留下的不是地基。然后那个宫殿还在上头有， 嗯， 断壁残垣，那个墙上还有精美的壁画， 还有文明 壁画、啊， 是的，是的， 对对对， 嗯、 那时候已经有文字了， 是的。那现在比如说游客到达这个地方， 对， 看到这么一大片宫殿哈， 对， 我们怎么游览呢？就可以。就是在周围转了，还是直接进到里边走走？ 走进去 anywhere， 就是 anywhere， 对对对。然后你就是千万记住，这是迷宫， 迷宫， 因为它有一个名字叫米诺斯迷宫。 米诺斯，大家了解这个词汇的？ 对、 啊， 米诺斯迷宫。嗯，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如果你要到了克里特岛，你不可能不去这地方。 哦。 然后去了以后是特别容易的，因为它有公交车，直接冲到。 直达。 对，它旁边那个是田野， 哦、看到 再往下低田野，田野旁边有条路、 哦， 然后呢，在那有公交车，那公交车站上就有几点几点那车准来、 哦， 因为希腊这个国家，比如说咱们现在会知道它文明很久远，但是呢，现在呢，相对欧洲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穷、比较落后 的 国家，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那个它的那个节奏特别慢， 嗯，缓慢、啊、 缓慢。然后那车开的特别慢，所以肯定特准， 但是准时的。 准时的，因为它开得慢嘛， 慢 因为它又不堵车、 嗯。其实到了海岛玩嘛，就是节奏放慢嘛，放缓哈、啊。 对。 当然说这个岛除了这个非常漂亮的复古的有年代久远的宫殿、 嗯， 那应该也有海洋的部分。 那必须的， 是不是？ 对对，因为 海洋离它很远嘛，因为这张明信片没有看到海洋的部分。 那个，因为它毕竟是个岛， 哦、 是个大岛。 哦 因为比如说海洋，咱们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游泳。 嗯。 一个是潜水、 嗯、 啊还有第三个晒太阳是吧 啊 对对待着然后那个潜水一般的都找好的地方去潜。 这些潜点很多吗 全都有。 全都是潜点。 全都有到那儿不用想就是不用讨论这蓝的事儿。 各种级别都可以去玩。 啊对对对。然后呢希望您能做好准备、 嗯、 一个是起码浮潜。 啊，您得有这个能力 啊， 就是只要你浮潜了到那儿去就是不一样的， 就有收获， 对， 不怕下水就行， 对对、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再升级一点 啊， 带个水下相机 哦，拍一拍， 那自己拍的东西和别人和网上下载完全不一样， 嗯 啊，对， 这个宫殿周围有住宅区吗？还是 没有， 没 高山之上， 哦，高山之上， 高山之上， 在山上， 这就它山顶上， 哇哇！ 所以就是比如 可以整个眺望部分的 啊，对对对对，所以在里头它是迷宫， 嗯、 就是老是觉得哪儿没走到，还看它它有一些标准的什么鲸鱼啊，两个决斗的小孩啊。然后呢有一个孔雀呀、啊、因为它当时已经设计出怪兽来了、 哦、 特别漂亮的那个非常颜色非常鲜艳的壁画， 也是一种图腾的崇拜， 对 不 对、 嗯、 但是它是公元前1700年来了一场大地震，直接就 天了，平了， 就平了。后来、哦、就是那场大地震，地中海因为它是个多地震的地方，所以那个在那大地震根本不稀奇， 嗯， 另外还有火山， 嗯， 一会儿咱们紧接着要说到的那个圣托里尼， 是 那个火山给喷掉了，喷掉了1/4吧。 圣托里尼之前，我们再了解这个地方一下啊。就是你刚才说希腊人呢是比较缓慢的，那这个海岛整体的服务业是与时俱进的，还是就具有希腊特色呢？ 所谓与时俱进，跟这些地方都不太有关系啊。对对，所谓就比如说付钱啊，与时俱进。然后呢，因为它这大面积都没人 啊哈， 都不是居住区， 去的人少， 居住区一定都在那个周边 ， 然后呢，港口是人聚集的地方， 嗯嗯， 然后到那地方人多，有世界上最牛的博物馆， 哎呦， 因为那个 你喜欢的来了， 对对对，所以你要想有知道文明的话，先看博物馆，再上这上头，连一个景观都不丢。 这个海岛叫做 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刚刚了解克里岛的文明以及现在的部分哈。 嗯、 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事停留，我们迷宫一会儿哈。我们想象一下，下边的还有很多地中海沿岸的海岛。这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走着忍着，醒着想着，看爱情悄悄进。冷的暖的甜的苦的在心里缠绕成河，曲折的心情有人懂，怎么能不感动，几乎忘了昨日的种种，开始又敢做梦，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天地辽阔像多难的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大歌，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该隔这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我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没有忐忑。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音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三级左右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三度，最低气温零下六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时间2018年2月23号12:02:35，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还有饱满的热情陪伴我们的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再次跟各位说声过年好，希望2018年狗年旺旺旺，身体旺，心情旺啊，去更远的地方看看美丽的世界。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是我们的 No.5 5号男嘉宾谭欢宇先生，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欢宇。 欢迎先生啊，今天要说呀一片汪洋哈。 对， 说到汪洋一片的时候呢，那天晚上做节目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有一段文字，我觉得一些简单的话会让你想很久哈。就是当你看到波涛汹涌的一瞬间在甲板上的时候，你才发现了你心中那些徘徊的部分是可以理解的。哎呦，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哈。就是翻滚的时候你心在徘徊不定，一浪高过一浪的汹涌澎湃啊！ 对，这多抽离啊， 多抽离啊！我的天哪！今天我们要从现实当中啊，放眼地中海。刚刚说了一个有古堡、古殿建筑的地方，叫做 克里特岛 哈。下一个，那真的是网红级别，在希腊的部分。 对对对， 就是很多的，不管是从事各种行业的人， 对， 都喜欢在这儿找点浪漫，找点纯真， 容易。然后那个去希腊的人，不太可能不想这地方。然后呢，估计有七八成都 七八成 一定得到这儿来的，因为旅游团如果要组织一个希腊单独 不来这儿的话， 不太就是觉得遗憾呗。人家肯定稍微多花点钱在那。 我跟你讲，遗憾都是走心的， 对， 集体差评。 对，集体差评。 我们没来这儿还行吗？ 对对对，所以那个地方离那个希腊本土又不是特别远 啊， 所以影响力又特别大。电影什么反复播，就浪漫的真是一塌糊涂。 圣托里尼 。对， 明信片可以说明一切。 对， 而且每张明信片的拍摄呢，都是极具心思的哈。 啊，对。然后那个明信片虽然美，是它比如说它的专业的用光，它的时段。但是我们去，包括我自己去， 跟这明信片拍的景色能够完全一样，因为天就那么蓝， 无差。 无差别，然后那个天就那么蓝，只不过你用的镜头没有人家更广角而已，那上头也没人也不多、然后正午时分呢，那个白墙之间那个也没那么多人，人 发出来一种夺目的光芒。 对对对，所以你要看到明信片基本上就是看到的真相。 其实在圣托里尼这个岛啊，好多人向往哈、有些人呢喜欢看白天它的样子，晚上的时候这里也漂亮的不像话 啊。对对对， 灯光亮起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夕阳。 哇， 因为它是世界十大落日之一，就是它那个太阳是坠落到这个眼前这个这个海里去的，然后这海呢，就是因为咱们多少得知道这知识，像刚才说过，火山爆发把这喷掉了四分之三，所以呢，现在圣托里尼岛呢是一个弯儿。然后呢，这几个小镇啊，都是在这个湾子上面， 类似一个马蹄，前面就是一片海， 对对对。然后呢，远处还空着一块，这底下再怎么一看就是一火山口嘛。 是的，是的， 对对对。所以呢，这里头就有好多人遐想啊，说以前有一个地方叫亚特兰蒂斯， 亚特兰蒂斯， 然后大家都说自己这是，然后呢，圣托里尼说我这也是，然后那个经过就是。各种投票吧，觉得圣托里尼是最像的 啊、 因为它符合那些标准，什么大地震啊、爆发呀、大洪水啊，对对，方位也合适，然后它那个儿也够大， 是的。 你像现在圣伊马蹄形了，它好开车也好久才能那个，就是挺远的呢。 其实希腊的各个景点，比如说雅典、圣托里尼，还有各种的岛屿，飞行是可以到达的，飞机是可以到达的。 有部分飞机是到达，然后呢，人家那儿讲。坐船 啊、哦，坐船， 坐船，坐船， 航海时代， 对对对对对对对，坐船是挺容易的。然后那个岛上有岛民啊，人岛民的那个旅行，或者是说他的生活都是坐船啊，所以去旁边的岛，有的旁边那个岛就真的是没多远，所以、 跳岛游嘛， 所以跳岛呢，就是你有资格去跳岛游的话，你就是必须得有资格有时间， 对。 但跳岛游并没有多贵，所以就是时间是旅行里边。第一成本 最贵的， 对， 时间啊，大家控制好自己的时间、 对，到那之后可以跟大家说没啥穷游的机会 哦，没啥穷游的机会， 对，没啥穷游的机会，因为你这到这儿来贵贱是一张船票，便宜和贵那个对于房间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到那个其他的岛上，到那比如大理圣托里尼这儿有知名度高嘛，它那个拉伸的比较大，你要去一些小的特岛，连可能连个。 住的 地方都没有，你想着怎么回去？ 了解， 但是这样才是旅行啊！ 是圣托里尼非常的红啊，也很多的网红会有一些打卡的景点的拍摄。 对 对, 对， 我们现在眼前有四张明信片， 对， 环宇手里有一张，我手里有三张。 对, 对, 对， 先说你手里那张， 我 这个太经典了，教堂， 就是那个教堂，对， 蓝白教堂， 对对对，因为蓝是天的颜色，白是云彩的颜色，所以把墙刷白了，然后是它这地方没。工业它也没什么污染都没有，就是可能冬天冷，然后那夏天也不会热到哪儿去，所以呢这刷什么墙呢也没有什么太脏的时候。 其实从这个照片上可以看出来，有白色的墙，也有类似于黄色的墙， 黄色的墙 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那个黄色也是一种复古颜色，或者是天然颜色， 它是好看的黄色。 对对，是那种象牙色。 对 啊，所以有一点浅，所以这就特别适合审美，就特别。 综合了就 对对 对, 对， 咱们就过去后，就是你还没怎么着呢，自己先醉里头了。 对对， 你看 自己先融入其中。 对对对， 啊，走街串巷很有意思，它都是起伏不定的路。 对对对，你得就是要腿脚不好，你稍微得小心点，因为它全是起伏。 千万别穿高跟鞋啊！ 对对对，然后那个比如说咱们看到在站在山顶上啊，因为它毕竟是顶，然后呢下面呢那个是港口，然后从港口上来呢，您可以坐驴。有驴道，那条驴道是那个驴味儿 的，但是啊，对对对，但是坐上去以后就在山脊上了， 骑着驴观赏， 骑着驴上山 哦， 骑驴上山啊，然后山到你到顶上了以后就特别逗 啊， 有汽车，然后有公交车通往各个、 很新鲜的方式， 对对对对，可是。从底下那个港口，因为 你有感受过吗？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只第一次坐驴，第二次 咱来过这儿啊， 这就不提了。 然后呢， 让驴休息休息嘛。 然后第二次是坐那个环球去，坐船去。 对对对，环球。 然后那个从那儿就走上来能有多高？想能有多高？但是走的你也挺喘。 对对。 这个驴走的道是一个蛇形道，是十八弯是那样的，那个就。人也是可以从这儿走的。 那你建议大家第一次去圣托里尼要体验这个特殊的游览方式吗？就骑着驴蛇行走 一走。对啊对啊，因为圣托里尼我两次去都是坐船去 的。坐船去的。 啊对对对、嗯、所以那个第一次是坐驴上去，第二次是 走上去了。那个价位贵吗？就是这个服务的话。 这个好像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但实际上呢，也不贵也不便宜。你没想的讨价能便宜成什么样？它不可能 欧元 啊，到这肯定是欧元。 多少钱大概？ 15。 那还可以， 还可以。问题是没多高， 100左右， 没多高。 哦， 对对对，你比如说，你要是从那个万寿山底下，你坐一驴上去，要你100块钱，你肯定觉得黑死了。啊，但是这比万寿山高了。 是那个蓝白的教堂，就有一座还是有很多座？就有一个。 它那个最有名的是一座， 一个就是这个、 啊。对对，在这个城，是菲拉城，菲拉小镇，菲拉小镇呢是最有名的镇。 嗯。 因为再往远处的话，有一个伊亚小镇。 伊亚。 伊亚小镇是专门看落日的， 对， 所以伊亚小镇那个对着夕阳落日那一面全是咖啡， 咖啡馆 啊，咖啡馆 小阶梯， 都是桌子，然后上的棚子， 漂亮。 然后那个等到日落的时候，那就人多了， 浪漫了， 都往那儿去了， 嗯 啊，所以怎么着到那儿，您不得喝杯咖啡啊？然后呢，喝杯咖啡，您不得有个心境啊？ 嗯， 所以这都是。昂贵的事儿是旅游里面昂贵的事儿， 心境啊， 对对对，其他的东西排序都靠后。 哎，我看到我这张明信片啊，就是看到了一个也有，因为虽然是明信片的， 对， 但是有各种，这是住家的一个照片。 啊，对，这就是那小街巷 哦， 所有街巷全这样， 好漂亮 啊！对，你就自己有一个会审美的眼睛，捕捉美丽的眼睛。然后到那儿是你带着相机，最好是说相机有多好，我就不说了。那个镜头有多好， 智能手机就可以拍很能好。 可能现在比如说你那接片如果能接起来的话，哎就行。可是人家一定是专业相机拍的。 我觉得哈，就他们是两层的吧，应该是两层。 什么呀？ 就是这个住宅应该是两层吧，应该有楼梯。 对，它有楼，它有楼。 有阳台。 对，有 花，有小窗户，还有阶梯，你随便一坐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希腊当地风情的照片， 对对对，然后关键是人家在这不光是要干这事儿，人家要泡澡啊，是吧？然后泡澡，然后你这个水呢，得跟那个和那个澡盆那大池子 同一， 就是一边高的 啊。 然后呢， 你说泡澡是在特殊的区域，还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这个是向里的，都有门儿， 对啊。 泡澡一定是冲外的， 冲海的 。 天哪，天哪！ 对对， 全程向南或者向北啊。我还注意到，就有些。住户啊，还特别用心，蓝色的长椅放在他们的门口， 对对对， 是供游人休息吗？ 不是游人，有可能是他 自己坐那儿晒太阳， 对对对， 哦， 对对对， 蓝色很漂亮哈， 对对，所以那个真正好的那面是朝海那一面， 朝海那一面 那面美， 嗯， 然后但是咱们走这个街巷已经觉得很美了， 已经很棒了 啊。另外在这儿，比如说你心情已经都这样了，那个特嗨了，然后有好多商店里的东西，你看着它就美。 商店里卖的东西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 什么样的内容？比如说特色的哈，因为有一些品牌是希腊特色的。 哦、啊。 另外呢，希腊有一些，比如说它的那个马赛克， 哎呦， 然后那个它那个玻璃制品， 是， 这就很多年，很有 很多的那个房间都是地中海希腊特色。 对对对对。 那马赛克蓝白相间拼在一起，是吧？ 各种颜色，彩色的， 透明的， 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呢，你比如说欧洲那个，就是到那个刚才说的克里特岛去看那个博物馆里的、欧洲人，他们有玻璃是3-4千年前就有玻璃了。 嗯， 然后呢，他们做的那个玻璃的小坠儿，现在咱们带 玻璃 小坠儿里头是各种小马赛克拼成的东西，觉得 小气泡什么那种， 对对 对， 特别神奇， 很艺术感。 然后那个对，然后呢，不同地方卖的不一样， 哦、 比如这店特别漂亮，它卖的就是贵。然后即使同一样东西，它这卖的也贵，可是您买走的是心情啊。 没错没错， 对 对, 对， 这样的小店在圣托里尼岛有很多。 它就它的一条一条街 集中的 啊、 哦，不是集中，是一条一条分布的， 不是一条一条街都是。 哎呦我的天！ 所以晚上， 灯光 对，不是那个灯光，而且 夕阳 那个月亮升起的时候，底下的街道卖的东西，还有那咖啡等等，什么什么食品，还有你周边的 美好了， 对，周边的美好，都让你特别难忘，所以这就叫浪漫， 真的是啊， 对， 大哥。哎，你别出来！刚刚有一个浪漫的感觉，我就说一下嘛。我经常红浪，这是蓝浪漫啊，蓝白浪漫，海水的浪漫哈。作为我们老年人呀、啊，你说问问环宇哈，就是如果我们这种五六十岁的老年人，就是在圣托里尼，因为不是节奏很慢吗？我们是不是可以也是非常惬意的游走一走啊？ 您五六十岁是中年人好吗？ 啊、哦，中年人， 对对对，因为刚才说过、哦、那些国家都老龄化都挺厉害的 哦哦， 所以 其实有很多商户也是有上年纪的人在经营。 你想想那地方多安静啊，哦、年轻人待不住 哦、 啊，所以、那个、 溜达溜达， 就是。 那个地方有升腾的夜生活吗？在圣托里尼岛上、 啊、 酒吧、咖啡馆 都有，都有， 都有的， 必须有的， 非常棒。 对对对对， 嗯，基本就是 MIX 综合的 mix。 对 对 对，人家是旅游胜地， 是， 对对。所以 刚刚你说、嗯、说我们看到那个街区是就他们生活的部分哈， 对对对， 你说面朝大海才是最漂亮，那肯定啊。 对, 对， 那就是看到了很多这种， 是， 这是住宿的酒店还是？住平常的住户的房子， 所谓的酒店就是咱们一定别认为这儿有一个方形的建筑在那儿， 没 有， 在山上 全都是各种院子，然后是矮的 阳台， 是矮的、哦、啊，对，都是那样的。 你住 民宿 在圣托里尼住过吗？ 住过呀。 什么样的感觉啊？那是 我觉得，因为当时住完了以后，那个中间有游泳池， 哎呦 啊，你晚上你这儿端着一杯气泡酒 随便了， 对对对对、哦、然后呢关键是这不能有人，一有人就是一聊天 就会破坏这个， 对对 对, 对， 但是我发现就是他们这个阳台它都是没有封闭的嘛， 不封闭的， 对，他们都是 彼此之间没有什么 隔着，很近是吧， 对对对，是一个挨着一个，一个 可以从隔壁直接跨过到他的房都可以的，朋友之间是不是， 你就是那个事儿倒不敢想、 哦、 能想的就是你要是那么好的话，嗯，你找回去走太远了，突然间你找回去不容易 哦， 因为他那个街道都特别窄，还楼梯大下去到第几节哪一个急转弯，就这样的， 说的都是圣托里尼的好、嗯、作为一个人间有真情、嗯、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你觉得有不足的地方吗？饮食部分怎么样？我采访了很多去过圣托里尼岛的朋友哈，他们有的人说在这个地方饮食选择不是那么的繁多，比较单一，是吗？ 这你自己找 哦，自己找 啊，对对对，然后呢另外在那边没有什么就是特殊的东西、 哦、 因为他提供的东西都是流程化的， 流程化，嗯，那就了解了，了解了， 对对对 啊，在这也不是以吃为主了， 对对对、 啊、是不是，圣托里尼说完了两个岛之后、嗯、咱再去趟啊西西里，去意大利不去西里白去哈、啊、西里岛，西里岛呢有一部电影哈，让我们感受了美丽的女人、美丽的风景， 对， 以及黑灰色调的电影色彩。现在西里岛，您去过几回这个地方？ 我去过三回， 三次 啊， 是不同的时节 时间去的、 哦哦， 对对对、 哦， 冬天去过一回 那个地方， 然后呢，选择最好的时候夏天， 夏天是最棒， 去了一长回， 哦，这长回， 对，因为西里岛是在那个地中海中间嘛， 啊、 嗯，而且它是意大利最南边的，然后那个 那就是很暖的地方 啊。对，刚才说的海鲜，你得到西西里吃海鲜， 是不是？ 对, 对, 对， 希腊那不要，那烤鱼就不能吃。 希腊也行，希腊也行。然后那个关键是，比如说美食的话，你得说意大利美食和法国美食。 哦，对对对， 是吧？所以呢，这个到西西里吃东西，你不用愁， 那是相当丰富。 对，你就想，你就是创造力啊。另外，你多会说就行了。 哦。 可是意大利人呢，不太 什么， 不太喜得说英语， 都是意大利语， 对，人拉丁语 啊。拉丁语系， 对对对，所以他说意大利语，但是在、 哦、 毕竟欧洲这些国家，就是你拿英语跟人聊天，这没什么问题 啊，那就行， 没什么问题啊，对、 哦， 所以那个西西里呢，它挺大的呢， 它热情吗？ 对对对，西西里一共有四个出口， 嗯， 一个出口呢像莫西拿，是那个是一个海峡， 嗯， 和意大利那个沟通的。我刚才我的那次从这儿过来的时候坐 海上 坐公共汽车 公交汽车 坐公共汽车、嗯、公共汽车直接就开上船了， 然后呢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是把你下来还是公交车上船？ 公交车上船啊，不光这样，火车也上船，一节一节给怼上去了，然后就上船，这是一个。 很奇妙。 另外一个卡塔尼亚，卡塔尼亚既不是首都，也不是世界遗产，但是它是一大城市。 嗯。 然后当年埃特纳火山在旁边的时候，埃特纳火山在两百多年前喷发的时候，喷发就是覆盖了这个城市的好像80%还是90%。 天哪！ 现在的这个卡塔尼亚是后建的， 后建的。 然后不远处那个埃特纳火山还是个活火山， 还在不停的喷涌， 还在喷。然后呢，偶尔喷出一些个火山灰什么的，都是挺吓人的。 是是是。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巴拉莫， 巴拉莫听得多一点。 对，希腊就是那西里的首府。 对。 然后呢，一般的来说是从这飞。这是必须不能错过 交通的部分啊、 对对对， 嗯嗯， 另外一个地儿，这个去马耳他啊，这个地方 共和国， 对对对，婆萨罗，从这儿坐船过去俩小时到。 婆萨罗是一个岛的名字吗？ 是一个港口的名字， 港口的名字， 港口城市。所以呢， 哦、 在那儿住了，我在那儿住了两个晚上呢。啊，所以那个那地方也特好。 马耳他的感觉什么样？那个港口城市？ 马耳他不是港口城市，马耳他是岛。 它是个国家吗？不 是， 是 个啊，对， 共和国 嘛，它有好多个岛。 对， 因为马耳他呢，对于咱们来说可能去的少一点， 哦、 但是马耳他呢，它的文化太深了。 哦， 因为在这儿有。他那这么弹丸的国家有俩世界遗产，一个叫这个城市瓦莱塔， 嗯， 是他的世界遗产，因为瓦莱塔一场战争给铲平了，然后在这建的后来建的建筑全是那个巴洛克建筑，一下建了个城，特漂亮，全是距今400年前的。 嗯， 另外呢有这个这个古叫新石器时代或者更久远的建筑，谁造的不知道，干嘛用的不知道，匪夷所思。像这个，它那叫巨石神殿，然后呢，巨石神殿一共有33个地方组合起来的。哦，对，我刚才说错了，还有第三个世界遗产，但它那第三个世界遗产就更神奇，它是一个地宫，地宫是一个在地底下，这个好深的地方，叫哈萨弗里尼地宫。然后这地宫呢是就是意外的100年前挖地窖发现了、 哎、 结果呢这个地宫呢 这是迷宫好吗？ 是是是、哦、然后呢这个地宫据考证是4500年以前人挖的、 哦、 那个时代甚至于连铁器都没有呢，他们怎么能挖出那样的地宫？然后地宫是空的，在整个地宫里头就地宫正中间就放了一个大概10公分的一个桃形的睡着的 人， 就是女子的形象。 对， 然后特别肥大 啊，肥硕， 肥硕，肥硕， 对对对， 就体型跟咱们 胖胖的、啊， 对对对。然后这个地方是不能拍照的， 嗯、 这个地方每天接待游客20人， 限量 的。然后呢，到那儿你必须得至少你得会说英语， 嗯， 然后呢。进去以后每个人带一耳麦进去了，跟着一个导游一个小时以后转出来， 出来 提前一天约 20位 就没办法 排队啊，对，嗯， 这不是他不排队，他是预约的。 对呀、啊，就是你预约也得排队啊，那20。 所以我就知道，我第一天早上起来就赶紧去排队去，然后一看我去的还晚了，我前头已经有5个了。我说这是不是会有人家一个人买2个的时候？哎，还行啊。 其实问问环宇哈、啊，其实环宇是一种符号的旅行者、旅行家，就是你在面对海洋这样一个，就是个应该是一个产业链也好，就是一部分也好。你在海洋这些当中，你觉得除了遗产，你最喜欢什么呢？就是心境待着感受。 我喜欢海啊， 海洋， 海啊，到海旁边我就心里痒痒，我就要潜水啊，我就要看那些平常我去不了的那个世界啊。所以刚才去的这些地方都有潜水的地方，我也在这儿，深水潜水， 专业 也有、 嗯嗯。 然后那个必须得见了海，哪有不下去的时候？尤其是这么好的海。因为我们是陆生动物嘛，所以去了一个我们平常不能在那生存的地方。 对对对， 那就是一种就生 另外一个世界， 对，另外一个世界啊。然后那个世界好美， 是的 啊， 它是立体的、生动的。 对对，人想想这鱼跟你在一起游，你就是在鱼，就是在海里飞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就是精神世界就是强，就是必须得 印证下来。 我感觉每次我面对海洋的时候呢，我有各种神奇的遐想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以及羡慕当地的朋友。就是人在海边生活，他自然有海的这个气质，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不像陆地的朋友啊，比如说你在大漠那种城市当中生活， 完全 不 一 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对 对对对， 他们带着阳光，带着微笑，扑面而来的气息，会让你觉得你一定要融入这个海洋的氛围当中。 嗯， 不管是食物，还是当地的居住环境，以及美好的地质结构，哈。 嗯嗯。 谢谢韩宇先生，时间又到再见的时候了。 对对，首先还得给大家拜一下年，是吧？ 哎， 然后今天还在那个 春还过年呢， 对，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早生贵子， 是生活幸福啊！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我今天的朋友是谭焕宇先生啊。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明天再见喽，拜拜。Just I haven't met you yet. Oh, promise you can.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你的真心